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群体，那就是孕妈了。那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我们好久不见了，先和李教练打个招呼吧。 孟莹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 是的，欢迎李教练啊。为什么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源自于我最近在微博当中看到的几则刚好都和孕妈有关的这个视频，而且同样还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在孕期依然保持美丽，这个美丽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而体现呢，就是通过他们参与各种各样的运动。一位呢，是我们国内的孕妈，是月龄差不多得已经有8-9个月，哎，对，就是已经到孕晚期了。这位孕妈呢，就是在健身房依然在做一些负重的训练，而且看起来她是非常的有经验，状态也是非常的好。而另外一位孕妈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是一位美国的孕妈，她竟然呢是在自己的整个孕期来备战了奥运会。因为她是在这个备战奥运会期间得知自己怀孕了之后呢，她并没有说因为这两个彼此之间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有冲突就停止了某一个这个事情的进程，而是两个事情同步在推进着啊，而且最终他还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就获得了奥运会的这个参赛的资格，并且最终还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一个他参赛的这个项目的第10名的好成绩。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再次给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做了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的这个热爱啊，真的是不会局限于我们的人生状态，我们人生经历，更多的时候还是我们对于生活自己的一个态度。而在我们很多人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个孕期，我们可能会有各种的身体上的不适，又或者说是让我们觉得有一些不美丽的情况出现，以及我们的身体发生的这些巨变，都没有影响到我们越来越多的女性对于自己、对于生活、对于我们肚子里宝宝的这个热爱，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就是正能量的这种例子越来越多的诞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方面呢是要去关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群体孕期的妈妈们，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到了刚才这两位孕妈的这个例子啊，给我们更多的孕期的女性朋友一些合理的建议，或者说是一些帮助，告诉大家如何在我们的孕前期、孕中期和孕后期都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是不是李教练？ 哇，对，这个其实我看到这两个视频还是很感动的 啊。 我们好像发现周围越来越多的这个孕妈的这个群体啊，就是这些妈妈们太厉害了啊，已经不是这种个例了，已经开始越来越多的这种新闻也报道也好啊，我们能看到包括周围身边都有这样的例子。 对对 啊，所以我们也想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一方面我们不希望大家盲目的去追求，哎好了，哎人家的妈妈可以干这个干那个，我为什么不行， 我也要这样做啊。 对，我们要也要讲讲对吧，我到底符不符合这种条件或怎么怎么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也希望大家还是最基本的，可能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普及和推广到底孕期能不能做运动，做运动的好处， 嗯 啊，然后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身体有没有什么的好处，对吧？甚至有一些备孕可能在孕前就已经开始了， 对， 或者说有的怀孕了以后才准备开始，对吧？来不来得及，或者说哎呀我都生完宝宝了现在还来得及吗？哎，这些问题我们都给大家解答一下。 对， 那我们先第一个问题吧，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关切的啊，就是 那如果孕期做这么剧烈的运动合不合适 啊？这是首先让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或者说是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就觉得嘛，怀孕了我们还是要以静为主，可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孕妈妈们呢都是有一些配合着运动锻炼啊，去辅助自己的这些孕期的生活，所以到底这么加引号的剧烈运动到底合不合适？ 嗯，那我们先说一下啊，孕期，也就是说现在首先第一个阶段啊，她已经怀孕了，就确认已经有宝宝了啊。 是的。 那所以呢，当确认有宝宝的时候，如果从安全的训练阶段而言啊，其实每个国家执行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 嗯， 亚洲地区的标准往往是孕期3个月以后， 对， 就是确认妈妈和宝宝的整个的这个状态都很稳定之后， 对，对， 可以进入到孕中期，也就是第4个月到第7个月的中期这个阶段， 平稳的一个阶段， 是黄金的一个训练阶段。就是第一，哎，胎儿很稳定；第二呢，他还没有很大，差不多到4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大约就比一个桃子还要大一点点。所以呢，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妈妈的那个整个身体状态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嗯， 那孕晚期呢，一般我们就是第8个月到第9个月，甚至到最后第10个月。 对对。 那孕晚期呢，往往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运动的话，我们就孕晚期就不建议锻炼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孕晚期要去锻炼的话，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早产的风险。 对对 啊，还有就是一些本身肌肉的功能，到了后孕晚期，体重也增加特别多啊，然后这个整个身体状态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之前没有锻炼的话，到孕晚期的话，锻炼反而是风险极高的一个阶段。 对， 所以那亚洲的话，我们就建议的话，在孕中期锻炼是非常合适的啊。在4到7个月的这个期间， 嗯， 那做哪些训练呢？ 对啊，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两位， 什么硬拉啊， 对对， 跑马拉松 是吗？孕妇妈妈们啊，都是加引号的剧烈的运动啊，怎么判定它的这个程度是不是适合我？ 对，首先我们看了一下这两个案例的前提和我们普通的孕妈她们区别是什么、 嗯、 是这两个孕妈在怀孕前都一直有做运动， 对， 一直在做运动，从这里 运动 相关的这个职业或者说这种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 对 啊， 对， 所以呢我们要先问一下自己，你是不是一直有在做运动？ 对， 是不是就和一直收听我们节目一样一直在做运动、 嗯、 啊，我们听了这么久节目，有没有跟着我们节目一直去锻炼，甚至去，哎，甚至除了听我们节目以外，然后哎参与到某一项运动，比如说去骑自行车，对吧，甚至有一些去开始打球，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对吧，甚至去游泳，或者有没有办一张健身卡，有没有去请一个教练等等等等啊。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这样持续运动的这个经历的话，那我们视频中的或者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话题中的两位明星啊，或关注的这个焦点的嘉宾，我们的这种做法就不向大家推荐了。 对，并不适合大家。 对，不太适合啊。那因为为什么不适合呢？我们要想保证好这个状态，我们就说一个很简单的点，他们为什么还能做那么剧烈引号啊剧烈的运动呢？又一个在做硬拉啊，那个重量都快100公斤了啊、 嗯、 然后啊那个肚子挺着去做硬拉， 对呀、啊、 另外一个妈妈啊，然后都已经 各种跑 ， 关键他是在孕期的时候，他要先参加资格赛的，那资格赛就是有一定时间上的要求的嘛。 一是时间要有，第二就是你要进资格赛，就是相当于是抢名额，抢分，你不是说我随便跑一跑就能混进去， 你是和其他身体状态 对 要比你更好的这些选手一起去竞争的吗？ 对呀、啊，首先你看他又要负重，然后又要风险， 对， 而且当我们怀宝宝，妈妈怀孕宝宝以后，他对氧气的能量的需求量会更高， 是的， 但是你的储备量还所以也需要更高，这个完全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但那么他们除了能量上以外，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肌肉控制上， 嗯， 然后不管是跑也好，包括硬拉也好，他们都会发很多的力量， 是的， 而且持续性，一个是耐力性的，所以你骨盆底肌的力量，你腰椎核心周围的腹横肌的力量强不强大，耐力好不好，爆发力好不好。我们说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很多新手妈妈都会常犯的一个问题，就会有应力性的尿失禁的问题、 嗯、 可能打一个喷嚏或者站很久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我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并不足， 对， 那我们再对比一下，他们还要去做那些刺激的、强度大的、时间久的 （加引号的）剧烈的、 剧烈的运动。 对， 所以可想而知，刚才我们话题中的两位妈妈，她们的身体的机能是多么的强。 对 啊，所以我们也想告诉我们的妈妈们，我们先不用那么极端的去做那些剧烈的运动，我们要想一点，我们做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嗯 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对， 目的是第一，希望我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去哺育这个宝宝。他在你的肚子里的时候，他需要很多的营养物质，也需要更多的氧气。所以妈妈的训练，如果她一旦到了怀孕期以后，她的对氧气的需求量和没有怀孕的女性相比较的话，增加了要20%。 对，特别明显，尤其到后期的时候，经常会觉得 喘不上 气 来， 气促，因为肚子大了嘛，它压迫你的整个内脏器官，所以真的是有那种感觉。 对，我们想经常可以现在让很多这个男士去体验怀孕啊，什么用电流体验那种疼痛 阵痛啊， 或者说很简单，你把自己体重抱，每天穿一个15公斤到20公斤的这个保龄球 挡在你的 肚子前面，就抱在肚子前面， 你弯腰系个鞋带啊，捡个东西啊，让你感受一下， 对，去取个快递啊，对吧，电梯坏了啊什么的，试一下，你就会发现真的不一样，很辛苦。所以妈妈要锻炼的目的是为什么，就是提高身体的机能，提高身体的肌肉力量，来顺利的可以去有能力支撑自己去诞下这个宝宝。那在动物界有一句话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看到那些比如说鹿或马或者牛，包括羚羊等等这些，他们生完宝宝以后会站在宝宝旁边看一下， 对， 4个小时之内如果宝宝没有站起来，他们就走掉了。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要被淘汰了。 对，因为他会觉得我生完这个宝宝不健康，他都没有办法自己能站立起来， 对， 他怎么去面对今后的生存。那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妈妈们，他们可没有人辅助在旁边说，哎呀，生不下来给他们剖腹产，对不对？所以其实作为我们人类而言，我们现在的医学非常发达，但是我们最好也要想要妈妈的身体要好，也希望宝宝的身体要好的话， 对， 最好的方式就是顺产。所以如果你想顺产的话，你必须要具备能顺产的条件和能力。 对， 除了那些极其特例的，比如说有一些是盆位的，有一些是脐带会绕颈的特殊现象， 对 啊，或者有一些早产或一些突发状况意外导致需要的，那我们就抛开不讲。那大多数的妈妈还是要去顺产， 我们都是鼓励要顺产的嘛， 对， 这是对孩子和对妈妈都非常好的。 对，既然你要顺产，你就需要有能力去生。但是我接触到的整个的这个医生群体、护士群体，包括怀孕的妈妈群体，往往他们都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生。我只知道看了很多电视剧，经常我助产士会说使劲儿，用力，深呼吸，别着急，再来一次。然后在那个手术台上，听说生2个小时都是快的，往往可能打完催产针开始有节奏性的这种宫缩或阵痛，可能12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还在那个产房里躺着。 到一定的时间就不能再这样生了，因为对孩子已经有危险了，就必须要改成剖腹产。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原因就是我们很多妈妈已经不会使用那些肌肉。其实这些是一种功能上的退化。我们在带客人中发现了，他们不会用呼吸去学会收紧肌肉，也不会用手去辅助自己的呼吸肌肉让肌肉放松。比如说生宝宝的时候，当有助产师在旁边跟你配合的时候，当已经有开指的现象的时候，他会跟你说深呼吸，他会扶着你的肚子往下推， 对， 他会让你的骨盆底肌，你要会控制的话，先要放松，一定让他进入盆位，头进入盆位以后，进入出来的时候已经看到的时候，慢慢的时候再配合你的呼吸收紧往下推，放松，配合肌肉的收紧，腹横肌腹斜肌的配合收紧，慢慢往下推，慢慢往下推，到最后的时候再用骨盆底肌收缩，再把它整个推出去。 我刚才讲这个过程，当然是我自己学到的课程和经验。我是一名男性，我没有办法去体验女性生产的这个经历和痛苦，但是我学到的很多的，看到很多视频和学到很多知识，已经感觉这个很复杂了。 就是它不仅仅是说像我们刚才听到的说啊，你使劲儿用力就可以的，你到底哪儿用力，你到底使对劲儿没有，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在考验我们的孕妈妈了。 其实就是要学的。为什么会现在，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生活节奏变快了，生活效率变高了，但是人们的劳动活动能力，劳动能力下降了。 对呀， 我们想一下父母那一辈，他们生我们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好的医疗条件，但是依然也可以顺产把我们生下来。 对， 为什么？原因是就是因为活动能力。 对， 如果你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你的身体状态很好的话，这种生产能力是你完全具备的。 嗯，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嘛，就是我们给孕期的这些妈妈们的这种建议，当然也是分不同的类型，不同的人群提出的这种建议。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加引号的剧烈的运动，它一定是适合那些在怀孕前就已经保持运动习惯的这些妈妈们，她们可以继续去保持这样的一种运动习惯。当然运动的强度肯定也要适时的进行一些调整。而在孕前期并没有一些运动习惯的这些孕妈妈们，听到刚才李教练介绍的这些内容之后呢，可能自己现在也是有想法啊，因为我们说到了我们做的这些运动的目的，其实一方面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能够给小宝宝也带来一个很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为了做我们最终的生产的这个环节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诞下宝宝。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所以呢，有一些妈妈们就会想说，那我现在已经怀孕了呀，我之前可能并没有像李教练提到的有那些运动习惯，那我现在做运动还来得及吗？还可以吗？ 来得及， 嗯 啊，一定是来得及的啊！我所学到的很多的知识和经验告诉我，在亚洲，包括就是说在我们中国啊，那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安胎，然后还有个保胎的阶段啊，所以这个跟我接触到的美国人和德国人的那种不一样，他们提倡的是。你怀孕的瞬间啊，那你就可以做运动了。它就是只有那么一颗，它只是一颗细胞， 嗯， 不会影响你很多的。所以不，但是我们现在会确实存在很多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最安全的建议就是第四个月， 嗯 啊，差不多12到16周，当你的和宝宝和妈妈都很稳定以后，就是你黄金做运动的开始阶段，就可以开始了。 嗯 啊，这个很重要啊。然后你可以有。未来接下来4、5、6、7，那有16周的时间去做运动， 嗯， 你可以做好，你可以天天去做运动。随着16周，你又再乘以7，你可以算一下，也就是你有100天的时间去做运动， 嗯， 有助于你去顺产啊。如果做得好，其实还可以做到第8个月、9月和10月就不做了， 嗯， 取决于你自己的状态啊啊。我们说一下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去做运动，比如说常见的一个问题，怀孕以后，然后因为被重点对待，像大熊猫一样，所以不停的被投喂， 嗯， 所以体重是第一个， 各种好吃的嘛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困扰很多孕妈的一个问题嘛，就是我的这个体重到底该怎么把它管理得更好。刚才也说到了，有一些孕妈可能就会给自己控制得非常严格，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就怕自己长太多了影响身材。当然也有一方面是很担心，就是给孩子补的太多了，但是这种呢就是过于极端了。还有一种就像李教练提到的，那就是投喂的太多了，各种营养品补品补的太多了，造成的这种就是身体的这种变化也是非常大的。那这个界限又该怎么去把握呢？ 那我们先抛开一些医学的话题啊，比如说绕颈，类似于这些原因，这个是你需要定期去产检的时候才会发现的啊。然后在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说一下体重的管理。那差不多就是简单来算啊，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你怀孕前的体重到你临盆前的体重啊，如果你是100斤以内的妈妈， 嗯， 就是怀孕前是100斤的话，那你怀孕宝宝不要超过125斤， 嗯， 就是不 不要太重。 嗯， 如果你发现最终你很太重的话，那你这个负担宝，因为到了八九十的时候，宝宝发育几乎已经完整了，然后呢你再去不控制热量摄入的话，那宝宝的体重越来越大的话，其实是对于顺产是困难，风险增加 的，极大的阻碍了嘛。 对，那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如果分三个阶段，孕前期、孕中期、孕晚期的话，那孕前期的话就要控制大约在头四个月的时候体重不要超过十斤。 嗯， 孕中期的话也要控制，也是十斤。 嗯， 孕晚期不要超过五斤。 哇，其实我觉得孕晚期还蛮难的，因为孕晚期很多生过宝宝的妈妈都知道，孕晚期孩子长得是非常快的。 对啊， 嗯， 所以就要控制热量了。那个时候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宝宝会不会饿着？不会，你放心。 那时候可能担心的是自己怎么老容易饿，会有这种感觉。 对，所以就要控制。 对 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与体重有关的。第二个就是， 嗯， 如果你是100斤以上的妈妈， 嗯， 就可能120啊，或者，啊，那你总体重不要超过30斤。 嗯 啊，就是。如果举个例子啊，你现在是120斤的妈妈， 嗯， 就是怀孕前，但你后面差不多到150，最多不要超过155。 嗯， 如果也是超太重了，也是一个同样的问题。 对， 啊，就是会增加顺产的一个困难。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阶段，黄金阶段，当然你可能已经从现在是四个月开始了，或者你还没到四个月，你准备开始到四个月做运动的时候，这群妈妈，那你要开始关注留意你的体重啊。 对， 我们就想嘛，很简单，我刚才说了孕中期16周，对吧，你每周控制体重不准超过1斤。 嗯 啊，可能就是你要控制2周1斤左右就是比较合适的啊。如果你发现你2周半个月了，你或者你一个月我们算1个月2.5斤嘛，你一个月就长了3斤，那你下面就要控制控制。 对 啊，那为这个点怎么控制，我们先说第一点，就是你要去适当的学会快走啊，做适当的有氧。 嗯 啊，然后去通过走路的方式啊，避免久坐久站，饭后一定要散步。 嗯 啊， 隔半个小时之后哎去散散步。其实这个真的是在我们哪怕不怀孕的时候都很推荐大家去做的一种健身的，或者说是一些饭后消遣的方式嘛啊。所以在这里放到我们的这个孕妈妈身上，因为我们身上有了更多的使命了，反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特别管用的一个方式。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怀宝宝的时候，我们家人经常只要吃完饭了一会儿就会催促我快站起来溜溜，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习惯， 当然 每天都快走。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孕期的妈妈我们该如何科学的进行锻炼。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现。2022年2月4号，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中国，聚焦北京，聚焦鸟巢，让我们共同期待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助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孕期的妈妈我们该如何科学锻炼。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去介绍吧。 那这个点怎么控制，我们先说第一点，就是你要去适当的学会快走啊，做适当的有氧。 嗯 啊，然后去通过走路的方式啊，避免久坐久站，饭后一定要散步。 嗯 啊， 隔半个小时之后哎去散散步。其实这个真的是在我们哪怕不怀孕的时候都很推荐大家去做的一种健身的，或者说是一些饭后消遣的方式嘛啊。所以在这里放到我们的这个孕妈妈身上，因为我们身上有了 更多的使命了，反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特别管用的一个方式。我就记得我那时候怀宝宝的时候，我们家人经常只要吃完饭了一会儿就会催促我快站起来溜溜，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所以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习惯， 当然 每天都快走。 当然了，我说是一个比较奢侈的条件、 嗯、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让你的老公一直陪着你。 哎，这怎么能叫奢侈呢？我觉得这是应该的，理所应当的。当然有一些这个先生工作比较忙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但是我真的觉得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一定要每天抽出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孕妈妈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是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促进。 对啊， 第二就是心情的抚慰，第三也能让这个另外一方爱人呢去感受到每天的一种变化。 对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一天下来彼此之间的一些工作上啊生活上的一些小的分享，是很好的一种互动。 就是我刚才说一个奢侈啊，因为我觉得我很理解现在这种生活状态、 嗯、 还有这种社会生活的这种节奏啊，那起码我最低的建议啊，一个星期至少要一次，至少 真的很低。 我这个要求就可能给大家放太低啊，我怕要求太高又做不到、 嗯、 然后产生额外的这个压力啊。 所以我们不给大家界定了，就是还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先生们能够有时间、 啊、 一定还是要陪着我们的孕妈妈们每天至少去坚持饭后的这种快走。 对、 嗯、 去保持控制体重、啊、 对。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孕期做这些锻炼的话怎么去锻炼呢？那我们先这个是首先一旦怀孕我们都会有产检、 嗯、 如果你有任何不适合做运动的征兆医生会跟你讲。 对 啊，如果你没有这些不适合的征兆的话，那我建议就可以开始练、 嗯、 首先从呼吸开始。当然有了宝宝以后呢，就是你不知不觉突然肚子大了以后可能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呼吸，然后有宝宝以后你就更不知道怎么呼吸了、 嗯、 反而很多妈妈会觉得自己膈肌会硌得慌，因为他有宝宝抵住下面了，所以他不会用 腹部呼吸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呼吸全部用胸腔，所以他的膈肌就很紧很痉挛，所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呢，我们为了要让自己锻炼呼吸，宝宝这个时候就充当了一个哑铃的一个作用 啊。 所以怎么能通过宝宝充当哑铃来呼吸呢？一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体位呢？是在一个趴着的体位，但这个趴不是趴在床上 啊，是在爬的体位，也就是说需要我们的妈妈在一个跪姿和双手支撑的一个位置， 嗯， 去做这个腹部的呼吸。这个呼吸有什么好处？第一，它不会给我们的骨盆底肌造成过大的压力， 嗯， 你不用担心因为练这个呼吸然后导致一些身体下边的不适啊。第二就是它也不会给你造成你其他的一些内脏啊包括你膈肌的压力，因为当你在一个俯卧位身体与地面平行的时候，那这个重量它只是变成上下， 对， 宝宝的压力会压到你的肚皮，你肚皮上很重要的肌肉腹横肌腹斜肌它必须要被迫的被激活参与， 对， 这个时候你去呼吸就在强化的强化它、 哎、对， 强化这些腹肌的肌肉锻炼，同时也会给你的腹腔进行一个释放和按摩的作用， 嗯， 是非常好的。 对，趴的一个姿势， 对，其实就是一个爬的姿势啊。 对，双手、双膝、 双脚， 对， 六点支撑， 对 啊，后背平就好了。 嗯、 而且越往后期，这个动作要多做。为什么？它会减少你腰的压力。 对 啊，我们想一下，刚才我说了啊，就说让爸爸们如果想体验妈妈们这种怀孕的这种重量分担的话，那就是肚子上要绑一个保龄球，真的是那种十二公斤的或者说10公斤的一个保龄球，不开玩笑的，真的就是那么大一个保龄球。你想一下，那个每天你要端的那个，妈妈们很多都是哎呀，双手扶的腰，身体后倾着，对吧？ 对， 挺着个肚子走路着，很累，很辛苦，而且因为这样的体重，还会导致下一个问题就是下肢的浮肿， 嗯， 甚至有一些因为这样会产生这个孕高症。 嗯、 啊， 对， 孕期高血压的问题原因都各种都有关系啊、嗯、所以我们就想说体位很重要。 对， 妈妈不管你怀不怀宝宝，有没有额外的负重，不能因为怀了这个宝宝去给你的整个的身体排列造成额外的负重。 对， 所以我们就要训练很多重要的维持你身体姿势的肌肉。刚才已经说到了啊，先从呼吸开始。 嗯， 那呼吸的话就会锻炼到我们核心的肌肉，对于维持姿态和体态首先就是要强化核心的肌肉。 对， 我们说一下这些肌肉的名称啊，第一个就是腹横肌、 嗯、 啊，第二个是腹斜肌， 第三个是骨盆底肌，第四个是后背的竖脊肌，还有就是我们的膈肌，当然也算，膈肌是最后的一块，这样是我们核心很重要的一个肌肉群体。 对， 那这个肌肉群体的锻炼呢，我们刚才说先从支撑开始去锻炼腹横肌和腹斜肌的力量，当你腹横肌腹斜肌会有力量的时候，再去锻炼你的骨盆底肌。那妈妈们的这个骨盆底肌的锻炼呢，要去通过去收这个生命隧道啊的整个周围的肌肉的方式，去从尾部一直到宝宝的方向，子宫的方向，从下往上去收紧， 就自己要有那个感觉， 开始要有 意识。对， 可能很多妈妈说怎么去找到这个意识，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妈妈们都会翘二郎腿，在你翘二郎腿的时候中间加一个抱枕 啊， 然后呢加抱枕的时候夹紧的同时做呼气提的动作，像提肛的动作，或者说应该对于女性而言我们叫憋尿的动作啊，去体会这个感觉啊。然后当你哎慢慢体会到的时候，慢慢能找到那个意识的时候，就要把腿分开，然后在那个位置支撑的位置去做这样的呼吸。所以呢相当于你的生命隧道在往宝宝的方向去收紧，那个肚皮下面的腹横肌也朝着宝宝方向去收紧，你呼吸的时候那个膈肌也朝着宝宝方向收紧，所以这个宝宝呢被上面下面和前面的各个方面肌肉收紧去做一个什么按摩。所以这个训练特别重要，当你能做好这个训练的时候，最后的时候你临盆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些肌肉了， 而且你就会更好的去用力了嘛。 对，当你学会收这三个部位的肌肉的时候，你后背的那个竖脊肌也就会有力了，而且压力就小了。那我说一个 很直接的例子啊，我们之前的同事啊怀孕，当她的腹横肌和腹斜肌很有力的时候，我们明显看到她那个肚子不是坠的， 对， 他的那个肚子在肚脐的那个位置偏中间的位置是凸的，他肚子下端完全没有凸出来， 就特别明显。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这个，我一下就想到我印象当中我看到身边有运动习惯的一位好友，他也是之前就是他怀孕，我们经常会说他的肚子好小，根本看不出来像是怀孕了，然后等到后期的时候才稍微鼓起来一个，但是我们看起来仿佛以为这是在孕中期，实际上他已经快要临盆了。然后我看到他的这个肚子这个形态的时候，就像刚才李教练提到的，他的这个下部就是小腹的这个下部，你真的是基本上感觉不到那种坠的那个状态，你完全看到就是在他肚子上，尤其是从侧面看啊，感觉就是鼓了一个小鼓包。 对， 那种感觉真的 就 是 什么，今天去吃海鲜自助了，吃饱肚子 吃多了， 吃多了凸出来那么一丢丢而已， 那种感觉。对，然后你再看他腹部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明显的，甚至在怀宝宝的时候都还能看出来有一些肌肉线条啊，真的是特别的棒。 那最后应该是顺产吧？ 那肯定 啊。所以呢我们还是给我们的妈妈们来讲啊，这些肌肉呢除了我们刚才说这些肌肉，我们也教大家一些安全的方法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通过广播的形式啊，我们教大家的方式肯定都是普遍的安全的合适的，如果您做有任何的不适的话，那就立刻停止就好了，这个请大家放心啊。我们会有一些红线，就是如果你做这些出现这些红线是要立马停止的啊。我们先说一下红线吧啊，红线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会发现有这种出血的现象，这肯定就是红线了， 对 对吧，或者说你会发现有这种阵痛， 对， 因为你在练习这些肌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机体会受到一些刺激，它会有不自主的会收缩或产生一些阵痛的时候也要停止。还有就是你感觉会恶心，我记得我带我姐姐去锻炼的时候，她怀孕宝宝第一个和第二个都带她做运动了啊，然后呢她运动的时候就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她运动的体位不是很合适，她仰卧位太久了，而且当那个时候她已经六个月了，结果她出现一个什么胃酸反流 啊，反胃恶心， 哎呀她就很恶心特别难受，就那个本来肚子已经六个月了嘛，就已经有点 大 了，然后本来吃东西就刚就顶着那个胃就是顶在那里， 它又一直是仰卧， 然后一直仰卧，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的训练中涉及到有仰卧位的时间不准超过十分钟， 啊，不准超过十分钟。你做一个动作做十次可以，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就不要做了。 对， 因为你很恶心很难受，你会马上可能会选择一个侧卧的位置到床上去休息了。 对， 就是这样啊。所以哪些体位是我们是妈妈们要做的体位呢？第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些妈妈们你一定要准备一个健身球。就是你如果是在坐在垫子上训练的时候，你腰背部要靠在一个靠的时候是要靠在健身球的，但这个健身球是要靠墙的， 对， 所以呢它会给你很好的支撑，所以你不是完全立直，是斜的一个体位， 对， 这是第一个体位。第二就是有一些会有一些站立体位，还有就是一些站立俯身的体位，这个是常见的一些训练体位啊。大多数的体位都是在一个坐姿体位，就是坐在地面的坐姿体位，或者坐在健身球上的一个坐姿体位啊，这是常见的训练体位。还有就是侧卧位，还有就是俯卧位，啊，所以这些体位的训练的时候就不容易出现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恶心啊，或者说出现一些甚至是出血的一些现象。 对， 啊， 而健身球这个因为它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有一个稳定的支撑，这是一个必须的前提。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到一些健身球啊， 嗯， 我们要用橡皮带啊这些工具呢？原因是第一，健身球像孟颖说它有一个不稳定吧，但它还有一个好处，它会有一个弹力。 嗯， 那我们用坐在健身球上，通过健身球上的上下颠球的坐在健身球上上下 对 跳动， 这个是在我们最后生产的时候，我看有一些这个妈妈们也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去帮助自己更快的顺产。 嗯， 就是坐健身球上， 这个呢是一个最后算是一个刺激，但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就会用它。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用健身球，你坐在上面很容易刺激到你的骨盆底肌。第二就是因为坐在健身球上不稳的时候，你自然会收紧你的腹部核心，然后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上身姿态，啊，所以这个训练是很重要的啊。那一个是健身球，当然健身球使用的时候有安全的上下球的方法。啊。那比如说你先扶住这个健身球，把它贴到你的大腿的小腿的后侧，然后呢双腿小腿的后侧贴紧健身球，慢慢俯身扶住健身球，然后慢慢的小腿贴合住大腿贴合住坐到健身球上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方法。那如果你还是不放心，那你就叫老公在旁边扶着你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很不放心吧，我们就一开始不做健身球， 对， 你就坐在垫子上就可以了。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肌肉，核心的肌肉，骨盆底肌的训练，腹横肌的训练，还有腹斜肌的训练，还有竖脊肌的训练，这些肌肉的训练我们分别讲一个动作吧。刚才我们先说的是呼吸嘛，对吧？呼吸完以后我们骨盆底肌要练什么？要练力量，要练爆发力，还要练耐力。所以呢当你有很好的骨盆底肌收缩意识的时候，我们先从什么样练？先从爆发力开始练。那我们就是你可以大家听一下我这个节奏，嘘嘘嘘嘘嘘嘘。那这个节奏就是你去有意识快速收紧它，就在训练它的爆发力。然后当你发现你累了疲劳的时候停住不要动，收紧，嘘嘘，就是一直要保持收紧的状态。 对， 直到你最后收不紧了以后然后再放松。那这个就是分别练了什么呢？练到了爆发力， 还有呼吸， 练到了力量， 对， 还练到了肌肉的耐力。你必须这样练，不然你的骨盆底肌没有办法去抵抗那个我们说的应力性的尿失禁。比如说打个喷嚏或久站时间长它没有力了会出现的问题。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今天话题中的两个妈妈，一个跑马拉松，那个是耐力的支撑，另外一个是硬拉，那个是爆发力很大压力的支撑，都没有问题。所以您要知道您要把它锻炼到多么强了嘛，对吧？这是第一个骨盆底肌啊。第二个呢我们说一下腹横肌。腹横肌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这种支撑的方式去训练它，边呼吸边训练它很好。它又怎么练呢？呼吸15次作为一个单位啊，如果你做得好可以让你的双膝离地，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离地的前提就离地大约也就是一根钢笔的高度就可以了。但是妈妈们要小心，随着你体重增加以后你的手腕压力可能会大， 对， 这个时候呢就你可能需要你握一个垫子，厚的垫子去保护好你的手腕。要提醒的是随着怀孕的时间推延到临盆的时间靠近的过程中，你体内会有一个激素在分泌叫做松弛激素。 这个松弛激素会把你的韧带都松弛掉。 对， 那韧带松弛掉以后，如果你肌肉没有力的话，就会产生一些什么疼痛啊， 嗯， 比如说妈妈们经常出现的问题有两个痛，第一个是耻骨痛， 耻骨，对， 另外一个是骶髂关节的疼痛， 嗯， 啊，还有一些妈妈肩膀也会痛，所以要小心。那我们要注意一些做一些训练动作的时候呢，就是手臂不要抬太高就好了啊， 嗯， 不然会影响你的状态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怀孕到后期体重增加了，你肯定有上下楼梯啊， 嗯， 所以你下肢的力量要有的。所以呢，一般我会让妈妈靠的那个健身球去做那个健身球的蹲举 啊， 嗯，然后做完健身球蹲举，你下肢就有力了。以后你坐在健身球上，拿橡皮带做那个腹斜肌的旋转， 对 啊，然后呢，橡皮带呢就是双手，你双手把这个橡皮带抓住一头，在你的胸前胸口对着这个位置，手臂固定好，角度不变，就形成一个三角形。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把橡皮带固定在另外一边，或者让你的爱人拿在旁边，然后你做相反方向的旋转就好了。 嗯， 然后你这个时候既能收紧你的骨盆底肌，也能收紧你的腹横肌，同时去锻炼你的背部肌肉和腹斜肌， 啊，对， 所以这个坐姿旋转的动作非常好。 嗯， 除了水平旋转以后，还可以旋转向上，旋转向下，都可以， 斜上斜下， 对，所以就相当于在你的面前写一个 米 字，但没有中间那一竖， 竖没有， 没有竖的一个米字啊。这样的训练的话，就会你会发现，哎，你整个躯干的力量都提升了， 对， 而且你的那个骨盆底肌那里也一直会被练到， 嗯， 非常好的。最后站姿体位，拿橡皮带要练一下什么？练一下我们的肱二头肌， 嗯， 还要练一下我们的背阔肌， 嗯， 啊，为什么要练肱二头肌和背阔肌？ 是为了之后宝宝生出来抱娃准备的，是吗？ 对。那当然，他们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就是双脚踩的这个橡皮带， 嗯， 然后拿这个橡皮带的弹力去往上做弯举就可以了， 啊，对， 啊，然后呢，怎么做呢？先做，比如说做5次、8次到10次、 嗯， 然后停在上面，停一会儿。 嗯， 保持10到30秒，然后放下来。 嗯， 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讲到的训练啊，一会儿我们讲完训练，我们会说一些要求啊。至于个数了、次数了、组数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我们最后再讲啊。就先把大概动作让大家有个哎脑补一下，有个印象， 对 啊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练到二头，背阔肌也一样。如果有弹力带的话，固定到前端，哎，坐在健身球上往回拉就可以了。 哦，对 啊，可能很多朋友会问，那我们要不要拉伸呢？如果妈妈很容易产生紧的位置，有一个是小腿， 嗯， 一个就是后背， 嗯， 啊，那拉伸的时候怎么拉伸？注意一定是主动拉伸，不能让别人给你拉。 嗯， 我们刚才讲过了，到后期的话，你的激素会分泌，让你的韧带松弛，所以最安全的拉伸方法就是主动拉伸。 嗯。 主动拉伸的话，你要做主动拉伸的时候，比如说后背的主动拉伸，那就是坐下来，因为宝宝已经在前面肚子很大了，所以两个腿要分开， 嗯， 然后吸气举手，呼气慢慢往前爬就可以了。 哦， 啊，这个就能拉到我们的后背。 对，坐在一个稳定的， 就坐在垫子上地面上就可以了，或者你坐在床上的时候做做这个拉伸就好。 是的， 啊，然后举手吸气，身体拉长，然后慢慢往前爬，两个腿分开， 嗯， 把肚子让出来就可以了啊。这是下背，小腿怎么拉伸呢？小腿的拉伸其实在你吃完饭，我们不是说要散步吗， 嗯， 散完步你肯定要走台阶啊，不可能一个台阶都没有吧，找到台阶的话就把脚后跟放过去拉一下， 顶一顶在那， 对，拉一下，每条腿都拉一下， 嗯， 就可以了，每天保持一个拉的一个次数， 有这样的 一 个状态， 动作， 对， 你就不会越来越紧了。 是的 啊，有一些妈妈到后期确实是需要穿那个压缩袜的， 嗯， 因为防止它肿， 小腿或者是脚整个都已经浮肿的像个小馒头了嘛。 对，那个真的就是那不是馒头了，已经成小萝卜了， 就肿得很厉害了。对， 所以就是你肯定是要穿上的， 嗯， 啊，帮助你回血，减少你， 嗯， 不然你发现以后你的那个腿部的血管就很容易清淤，包括 静脉 曲张 了嘛， 等等这些就出现了。 对， 所以一定要预防。 嗯，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动作呢，训练都是耐力组的训练。如果涉及到，比如说有这种有保持收紧的静力状态呢，一般30秒。 嗯， 如果有涉及到有动作的动作，一般15个一组，做4组，组与组之间要控制组间休息。 嗯， 不要超过30秒，动作很连贯的完成就可以了。所以其实我们只是今天简单作为一个引子吧，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些动作。 如果你真的对这些 还有一些 疑惑 呀，或者说对于自己来说，我们其实还是更需要的是一个适合于我本人跟其他人不同的这种训练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找一个专业的健身指导， 找一个专业 给我们进行一些合理的规划，还有就是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去保护你的安全， 对， 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还有一点也要跟我们的这些孕妈妈们提一点呢，就是在我们产后多久大家就可以恢复我们的一些训练，又或者说是产后多久我就可以来进行正常的锻炼了呢？ 我经常说一句话，这个产后训练是女人重生的机会， 嗯 啊，所以如果你要把握好这个阶段的话，你会发现做完训练以后会比你生产前的身体状态会更好， 嗯， 因为孩子和也成就了妈妈。 有时候开玩笑就会说嘛，说生完孩子之后发觉自己还长高了几厘米， 对， 嗯， 一是长高了，第二会你会发现因为激素的变化，你的容颜样貌也会发生非常好的变化。那当然我们说了，取决于你的生产形式， 对， 如果您是剖腹产那就不用说了，差不多得伤口长住， 嗯， 然后包括恶露排干净以后都是这样， 在医院做完复查之后， 对， 根据大夫的一个评估， 然后腹腔也没有气体了，然后呢也没有多余的一些消炎的液体了，然后伤口也比较好的话之后就可以。但是差不多我们剖腹产的妈妈怎么也得两三个月以后， 嗯 啊，就是比较久了。那如果是顺产的妈妈往往是一个月， 嗯， 这一个月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妈妈们都要坐月子啊，然后呢就有一些就算你不坐月子你还要身体还要排脏东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直到它包括哪怕是顺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侧切， 嗯， 伤口还是要长一下的， 对， 所以差不多就是啊一个月左右就可以开始做运动了， 嗯，对。 但如果您说哎呀我都生完孩子半年的话，半年以后就按正常人对待就可以了， 对，就不要再给自己找借口了， 啊，对， 啊， 对， 这个是我们要提醒咱们这些女性朋友。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李教练分享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这个群体孕妈妈他们的一个锻炼的话题。其实更重要的目的呢，也是想影响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在自己现在还没有怀孕的阶段，我们就先有一个热爱运动的好习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自己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都能够继续去把它保持下来坚持下来，那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会产生一个持续良好的影响，更重要的其实我们也是在给自己肚子里的这个宝宝输送着一种健康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给他带来一个从小就有运动锻炼好习惯的一个意识的培养。那我觉得其实这才是我们更多所提到的啊，这个妈妈们给孩子的这种影响的作用嘛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好，谢谢大家，谢谢孟莹。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